是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即使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好，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你看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我，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 一句温暖的问候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周二上午好，时间来到了9:11，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说到一个人的美丽呢，其实并不是只有容颜，而是还有所有你经历过的往事。那看到一个人优雅呢，往往这种优雅也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人生的阅历。那其实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我们的容颜，而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同样，当你听久了我们的好音乐，也会让你变得更加年轻。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只剩一点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优质音乐，优质 MyFM Music 40。大家好，我是贤子。 You'll pay my bill. See, they wanna buy my pride, but that just ain't up for sale. See, all of my kindness, is taken for weakness. Now I'm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in', and we got 3 more days till Friday. Rihanna 带来的 4 or 5 seconds，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7度，夜里的最低温度是-2度，全天阴天。那在冬季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羊毛衫啊是非常的保暖，但是穿完之后这个羊毛衫怎样洗才能不缩水呢？接下来时间啊，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就是在清洗之前呢，我们需要就是把羊毛衫来翻个面，就是不要用正面去洗，因为呢用背面来洗呢，这样是减少摩擦力，这样一来衣服是不会起球的。第二个呢，要记住的就是一定要用35度啊左右的这个水温，这样的温水呢来洗会比较的好。那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轻轻的用手来挤压一下，切记不要用力的搓揉还有拧。那其次呢，在清洗过程当中要用中性的洗涤剂，而洗净之后呢，不要让洗涤剂还残留 留在毛线上，一定要记住啊，多洗几遍，洗得彻底干净。好了，那接下来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那英，不管有多苦。 10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成都最好的 Party 音乐。

深情的演唱一首来自李君《忘不了爱过的我》。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11月28号呢，电影《我不是西门庆》是在上海举行了它的启动发布会。而说到这部电影的名字，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呢会把它和冯导的《我不是潘金莲》相联系。那其实这两部电影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说到这部《我不是西门庆》呢，它是一个穿越题材网络大电影，而该片也是融合了，比如说有搞笑、穿越及枪战等元素。那据了解呢，这个汤镇业还有温碧霞也将会加盟其中。而另外饰演潘金莲的杨妹妹呢，不仅是中戏表演系的科班出身，而且据了解啊，她还是一位商界的女强人。而此次制片方也是三顾茅庐才能够请得她出山。而杨妹妹也表示说啊，因为是穿越题材的喜剧，所以她自己也会呈现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全新的潘金莲。所以是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继续送上好听歌曲，来自羽泉《深呼吸》。 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努力爱。 你最有 feel 的音乐实践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

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泡一杯咖啡，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 MyFM 100.5 自由自在，唱响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 My FM 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40，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葱绿的蓝天，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你一出现就是晴天，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 回忆的歌曲，来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很多时候呢，初为人父人母的朋友呢，可能对于宝宝哭闹不止啊，会觉得这个束手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时候呢，其实作为父母呢，可以将宝宝翻转过来，然后呢是双手呢交叉啊，把宝宝放在胸口。这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孩子果然是不再哭闹了。而原因呢，就是因为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在还原宝宝在母亲肚子里的感觉，这样婴儿呢也会更加的有安全感。所以是把这条小小的技能啊分享给初为人父人母的朋友，也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魏天王啊，他呢就是最近也是再次的当上了爸爸。那从之前很多曝光的一些个八卦消息来看啊，这个父亲确实是表现不错，给满分。有请王力宏，公转自转。 我绕着你打转，

a moth 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董真。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那最近呢，荷兰足球教练统计学院啊，是通过旗下的网站公布了2016年第48期的世界足球俱乐部排名。那虽然广州恒大队呢刚刚是加冕了足协杯，成就国内赛场的三连冠，但是呢他的世界排名却下滑了十位，仅仅是排在第49位，而在亚洲的排名呢也是跌到了第四位。那说到咱们中国的上海上港队呢，在世界的排名是第56位啊，稍有上升，是力压切尔西。那其中呢，江苏苏宁和山东鲁能的世界排名也是进入到了世界的 top 100行列。那其中呢，江苏苏宁的排名呢是超过了意甲的国米啊，在这里也是祝贺刚刚有提升的队伍，同时也是希望广州恒大队能够再接再厉，在来年的全年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色啊，争取在亚洲的排名能够重回第一。继续好音乐，来自周董，断了的弦。 想

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莫文蔚《盛夏的果实》。爱情永远会带给人伤感和无奈，那其中这首歌曲的歌词部分，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描述的本就是件很无奈的事情。那莫文蔚用她独特的嗓音和这首歌曲里的歌词，带给我们对爱情的一种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却又无法逃避。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起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

爱情才难以调节。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 是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武器毒气。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什的秘密，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刻过你的掌，你的 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取得进去。 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 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尽独行。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 这样为我痛过碎我的心，割破你的掌，你的心，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大家好，欢迎收听 MyFM 民众体检养生小课堂。今天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不同年龄段的健康管理需求。颐养天年是老年生活的开始，雄姿华发耀西洋的生活状态令人羡慕。不追求名利，子女们最大的心愿是父母身体健康。 这一点从越来越多子女会陪伴父母进行健康体检就可以看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受到疾病的困扰一定会牵动着子女的心。生活中经常在公园看到行动不便、半身不遂的老人，他们80%以上是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症状。比方说，早期的动脉狭窄如果未能及时发现，就会造成一些健康意外的发生。因此，在例行体检中，除血脂、血糖等常规项目外，还应增加心脏结构、心动力以及血管弹性方面的检测，及时进行预防性治疗，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关注老年人健康，定期安排身体的全面检查，民众体检中心更贴心。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 来自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梁博演唱的《喜剧》。时间来到了11:12，正在收听的是 MyFM 101.5 Music 40，我是董真。胡彦斌从13岁开始呢，便参加了歌唱比赛，从16岁开始出道，18岁发片，可以说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是得奖无数。那从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文武双全》开始，他便推动了内地 R&B 风潮的兴起，并且呢，也是获得了内地 R&B 小天王的称号。那后来在他的歌曲当中，也是加入到了摇滚、电子、中国风等诸多元素，从此呢，也是形成了独到混合型的胡适曲风。接下来就有请胡彦斌，依然是你。 山间花阔的风，高大 40,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受听袁惟仁弹吉他，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陶喆的歌曲《心乱飞》，其中的哼唱部分呢，是营造出了一种轻松愉快，而整首歌搭配活跃的节奏，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有些坏坏味道的男生，在用一种无赖的口吻讲述着他与爱人之间的故事。那如果说这首歌曲最精彩的部分呢，那就是最后的结尾部分啊，陶喆的假音飙歌，让你有一种释放的感觉。陶喆《心乱飞》。 Yeah, 管不住的心呗。Oh yeah yeah, na na na na na na, oh baby. 你说你懒得管我，说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So, 我怎么做才是对？ Oh yeah,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说该做个选择，我怎么知道这样就已经对？在乎你，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见你说 OK 我也 OK、oh yeah、假如哭个就该爱上了你，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Tell me, 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是否真要放弃为所欲为？ 心会乱飞。 Na na na na na, you wanna hear me say ya? 好音乐不间断，只有在 My FM。 你好，我是温岚 Landy。 My FM。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 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不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就 歌曲汪峰春天里。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最近呢这段时间，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台湾的金马奖，但是你要知道，其实香港的 TVB 颁奖礼也同样精彩。那北京时间呢11月27号呢， 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一直也是被视为是无限在下个月颁奖礼的前哨战。那其中呢，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中，绯闻情侣陈展鹏与胡定欣是再次凭借剧集城寨英雄大热胜出，夺得了视帝视后，同时他们更同时是得到了最喜爱的荧幕情侣以及最喜爱剧集歌曲、最喜爱电视角色等等，算是成为了当晚的大赢家。而最喜爱的电视剧集呢，也是被他们主演的《城寨英雄》获得。其实早就听说了这部电视剧是非常的精彩，所以 TVB 的剧迷们啊，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部拿奖无数的电视剧。那接下来呢

理念永远不能年轻。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许飞《那年夏天》，我相信这首歌曲呢也是让很多朋友开始怀念起夏天的日子。时间来到了11:42，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时尚都市剧《放弃我，抓紧我》即将在12月11日登陆湖南卫视的精英独播剧场，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陈乔恩饰演的威风女王丽薇薇与王凯饰演的360度总裁陈一度可以说是一对棋逢对手的欢喜冤家，两人在剧中所组成的唯一夫妇从曝光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杨宗纬其实都没有。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江若琳的新歌《原来我还爱着你》是她最新专辑里当中的唯一的一首爱情歌曲，而她也是参与了整首歌的歌词的创作。那对于爱情呢，她在采访的时候也是说出了自己的理解，说到相信每一段感情其实都有一个有效期，那过期了，走出了彼此的世界，不纠结不纠缠，各自安好，别去打扰，也许这才是最好的距离。那也是希望呢，这首歌曲能够叫醒还在沉迷于过去的感情中无法自拔的朋友。那同样，接下来我们也依然要送上一首要叫醒正在沉睡于过去爱情当中的朋友，那英梦醒了。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不需要耗竞拍，告别信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0000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Why do wo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oonlight in your hair, a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苹果又给大家带来了新惊喜，2016新款 MacBook Pro 终于有了突破性的新设计，它就是键盘区最上方的 Touch Bar。 这块细长的 Touch Bar 采用了最先进的 OLED 触控屏，亮度非常棒，并且支持多点触控，强大的功能简直是各位 IT 工作者的福音。所以自打上市起， Touch Bar 就完全戳中了 Geek 们的痛点。或许在 Touch Bar 上进行一些基础操作已无法满足 Geek 们对 Touch Bar 的喜爱，就在前不久，让程序员和开发者为之风靡的游戏 Doom 就被拿到 Touch Bar 上运行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并非用 Touch Bar 去操作游戏，而是丧心病狂地用这块超窄屏幕来运行游戏。 当然了，由于屏幕的分辨率仅为2170×60，因此画面的高度会被极度压缩，所以好好在 Touch Bar 上玩这个游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就光是图个乐，就实在够哇塞了。虽然画面被极度压缩，游戏的音效依旧不受影响，因此如果你不介意，也是完全可以听着声音打游戏的。除此之外，这位开发者还尝试将 DOM 的状态栏移至 Touch Bar 上，效果竟然没有太差。不过估计 Geek 们都很介意这个位置，因为它虽然新鲜，但看起来也不太方便了。理论上讲，除了 DOM 外， Touch Bar 应该能够显示任何东西，所以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不走寻常路的程序员们或许能让你在某天体验一下 Touch Bar 上打 LOL 的快感呢。 My FM My Tagic Now,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My FM Music 40，听见音乐，

优美的旋律来自 Hebe 田馥甄，灵魂伴侣。时间来到了12:13，您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我相信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讲呢，其实都是听着周杰伦写的歌、唱的歌长大的。很多时候可能当初在我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但是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创作的。那到现在呢，可能周董的每一首歌你都会觉得是如数家珍。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而这个陌生指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但是在很多人的个人世界里，周杰伦早已是无可取代。周杰伦，甜甜的。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烟火，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水，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 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40。 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让一切无 的勇气。欢迎回到 Music 40， 我是董真。说到美好的爱情呢，确实是非常的幸福，然而爱一个人，我们常常要变得很小心，要用真心去呵护，那只有彼此珍惜，那神圣的爱情才能够像美丽的水晶一样伴随在你我身边。水晶来自任贤齐、徐怀钰。 水晶， 在这里不想被打扰， 真想好好的听首歌，不愿被打扰， 真想安静的待一会儿，不要被打扰。 Music Body 让你只和音乐在一起。 My FM 在收听的是带给你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等真。在上周全国首档的话题喜剧综艺秀《东方卫视的笑星闯地球》是迎来了首播。那由于创新节目的形式，加上幽默的包袱，还有贴合实际的话题，所以节目在播出之后呢，也是在网上引起了大家广泛的热议。那最近呢，节目也是随后曝光了第一期未播出的几组花絮。那从花絮当中， 众可以看到啊，不仅有前几天流露出的这个宋小宝版的黑皮白娘子吊威亚出场的画面，同时还有大张伟版的酷炫碎嘴许仙和王自健扮演的收租法海，三个人也是表情非常的夸张，逗趣十足，可以说是一部史上最辣眼的白娘子传奇也是由此出炉。更多精彩呢，还请锁定每周六晚上10点播出的东方卫视《小心闯地球》。继续好音乐，来自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 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返场，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东方之珠。 Hello， 你好，我是林凡，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 MyFM。 是对你有了感觉，神仙旁 情歌对唱来自张美琪，光良对你有感觉。欢迎回到 Music 40， 我是董真。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特别喜欢吃甜食啊，包括我在内，尤其是巧克力啊，就是丝毫没有这个抵抗力。那每次碰见到这个巧克力之后呢，也会觉得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但是呢，后来我看到一项研究就说了啊，如果你总是习惯了吃甜食，这样时间长了，自己的大脑是很容易受伤。那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总吃甜食呢，会损害咱们的大脑记忆和学习能力。而且呢，专家也是具体说了，这个胰岛素呢是既控制血糖水平，又能够调节大脑细胞的功能，同时还可以帮助脑细胞突触更好的连接沟通，形成更强的记忆力。而如果你吃甜食过量，就会导致大脑当中的这个胰岛素水平下降，而记忆力和学习等认知能力也会随之削弱啊。所以说啊，这个甜食虽然好吃，我们还是要把握好量，把握好度。小常识过后继续听歌，来自赵雷，成都。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南京路延长线商务写字楼， 融投中心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多区间选择，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六马路交口，2745-1999。 My FM 100.5。

首林志炫你的样子。时间来到了12:51，陪伴你上午四个小时的 Music Forty 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我的节目当中，有你想要听到的娱乐八卦，同时更有时尚动感的音乐。那在每个工作日呢，给你带来也是更多的快乐。继续为你送上的音乐来自李泉 Sunny。 My FM 100.5， 每周二下午1点到3点是我们的机器检修时间，因此为您的收听造成不便，请您谅解。三点之后，请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我是董真，明天再会。